却然漂浮，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爱的归宿？ 知道你爱的苦，我也有相同感触，我觉得很忙走成了和爱的脚步，永远是风中很多，风有很多，爱却不能有。多希望终于将爱完美演出，我不再孤独。为何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？我曾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不管爱是多情，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

光。曾经爱像一种互相惩罚，但你的幸福却依然是我唯一愿望。还是好想抱着你，想代替你受伤。我心痛，你永远是上天给我的奖赏。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，我宁愿我的爱不在你脚下，也不愿把你捆绑。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，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。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飞翔，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。不管雨雪风霜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旁。哪怕世界比你想象的疯狂，爱所以让你去找你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，农历正月20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4度，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6度。廊坊明天是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6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6度。济宁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6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五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，会选择用什么来充饥呢？最好是不要用酸奶，因为啊，空腹的时候人的胃液是呈酸性，酸奶中的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，那酸奶的保健作用就会减弱。而饭后2小时左右，胃液被稀释，我们的胃里的酸碱度最适合乳酸菌生长，这个时候喝酸奶效果最好，尤其是晚饭后的2个小时更是最佳的选择。从补钙的角度来说呢，睡觉前喝酸奶或者牛奶补钙效果是最好的，记得睡前来一杯酸奶或者牛奶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全新名下公司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、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江湖招募令到 ，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、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梅赛人听你才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人生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存在一段距离，那就是生活。在仓促奔波的旅途当中，别害怕自己的迷茫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所以呢，做过的事千万不要后悔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在自怨自艾，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后悔不已，为过去的一些事而消沉，为过去的一些事而落魄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后悔药，不是吗？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真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在瞬间万变，他们爱上吃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以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，谁能保佑我们恩爱依然？当我们两个牙花白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喽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人生是需要沉淀的，因为宁静才能够致远。人生是需要反思的，常常回头看，才能够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华自己。向前看是梦想和目标，而向后看是检验和修正。不抱怨，不愤怒，心坦然。生活有苦有乐，人生有起落，学会挥袖从容，暖笑无伤。快乐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。乐观不是没有烦恼，而是懂得知足。你说呢？ 昨天的门开着，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，蓝色的毛衣，萌芽的笑意。那一年我们十七，剧情刚刚开始，梦摊开地图，未来很随意。那颗北极星，我们的秘密，十七岁傻得可以。 约定的旅行，终点在山顶，要将世界踩在脚底。如今你不在，我停在原地，各自背着相同的记忆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。这些年你去过哪里？我还留着你的毛衣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。我已经有另一颗心，谁在天空照亮着你？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还亮，那个你停在十七。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还亮，那个你停在十七。将世界踩在脚底，如今你不在，我停在原地，各自背着相同的记忆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。这些年你去过哪里？我还留着你的毛衣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。我已经有另一颗心，写在天空照亮着你。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还亮，十七。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还亮，那个你停在十七。

的时候呢，人可能就是如此，对自己最好的人明明就在身边，但是却不好好珍惜，去追寻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等到失去了才感觉心里空荡荡的，包裹着心的那一层温暖消失了，才知道后悔了。不管过去与未来，眼前的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，要好好的把握眼前的人，千万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三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你喝了酒太迟醉人来，梦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，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，起了情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。 到我真心付出一切，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。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，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。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，我已经感到你不再属于我。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。如果你还爱我，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，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2017年，我市以全面深化民政事业改革，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民政为动力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，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力度，孤儿基本生活费、高龄补贴、重点优抚对象慰问金等多个民生项目提标，民生工作实现开门红。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，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1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300元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原来的每人每月7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900元，社会散居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由原来每人每月5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00元。提高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，80至89岁老年人每人每月由50元提高到100元，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由200元提高到300元，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由300元提高到500元。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春节81慰问金及取暖补助标准，春节慰问金由每人300元至700元提高到每人500元至900元，八一慰问金由每人300元提高到每人500元，取暖补助由每人300至800元提高到每人500至1000元，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救济金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。燕郊公园是燕郊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地，每天都有很多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。为缓解公园健身器材使用紧张的情况，近日燕郊公园在公园南侧又新增加了一批健身器材。此次新安装的器材共有10余种，不仅种类上增加了不少，外观颜色上比以前也更加别致。相关部门根据居民需求选择的健身器材，既有健身效果，又适合老人和儿童使用。同时，为了防止居民在锻炼时动作不当，旁边还树立了指示牌，以宣传画等形式宣传使用健身器材如何防止运动伤害，确保达到运动效果。居民们对此赞不绝口。今后燕郊高新区还将加大资金投入，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，丰富居民文体生活，营造积极向上、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。食药安全在身边，安全提示：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秋冬季节，咳嗽患者明显增多，在不少人看来，

再一次，不想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。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些什么，改变了什么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些什么，又改变了些什么呢？ 给你我的全部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怕你哭，怕你孤单怕你糊涂，红尘千山万路我可以朝朝暮暮，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轻轻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疯疯不顾，一杯酒与共度千辛万苦，想你再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以为的风雨无阻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不认输。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别人

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深藏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吹干以前。花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儿时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给你带来了些什么，改变了些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刘梅说，社交媒体微信和 QQ 给我带来很大的方便，首先电话费就减少了，没什么急事儿的话，可以和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直接在微信上互诉心声，联系不自觉就多了，也加深了我们的友谊。其次呢，也可以广交益友，比如说酸梅米，让我感觉就是一种收获。确实是，如果没有微信的话，或者是没有微博啊 QQ 啊之类的，我现在可能也不会认识很多这个听友哈，哪怕是知道有一些朋友在听我的节目，但是好像很难取得到这个彼此之间的联系，对不对？ 天地悠悠，沟壑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

始终不能忘了想你，给你的爱已成了不安心，除了泪在不停也想安心，原来你分心我已说明，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现在的社交媒体给你带来了些什么，改变了些什么。这时候看到纸风筝说，微博微信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，同时也占用了我们的很多时间。其实我很想说，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懒了，究其原因呢还是网络，我们应该多花些时间放在锻炼上，增加体质，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很多新鲜事物呢，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，有利有弊，我们得要理性的对待它们，凡事都得有个度，适可而止。在那个限度以后呢，像社交媒体这类的来说呢，就是有利的，而跨了那个度之后呢，可能就是有害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终于被你到心碎的边缘，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难免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前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难免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前。为你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行八方宾客，小为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。